北京时间21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，他的故事是分两次讲完的。一次车祸让他发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，这个秘密背后又隐藏着一位母亲怎样的苦心呢？ 老板，来杯啤酒。 好嘞。哎，你的脸没事吧？左边看着好像有点肿了。 啊，没事，被我爸扇了一巴掌。 啊，你们吵架了？ 啊， 嗯，看你带着行李，不会是想离家出走吧？ 你看我都多大了，至于这么意气用事吗？哎，我是去还钱的。 还钱？怎么不通过银行呢？ 我还的是个折子，那个人可能除了这个折子连银行卡都没有，所以我得亲自过去一趟。 那个人是 口八卦的呀。 我是不是问题太多了呀？ 没事，嗯，现在还有时间，挨了一巴掌也正好和人吐吐苦水。你要是想听，先来杯啤酒吧。 好，马上就来啊。啤酒，另外这块冰毛巾你拿着敷敷脸吧。 啊，谢谢啊。 这说起来，你爸打你和你要去还钱的事儿有关系吗？ 我要去还钱的人是我生母。 你爸和他离婚了？ 啊，不是，我是被我爸妈领养的，我爸跟我生母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这件事也是我去年才知道的。去年我出了一场挺严重的车祸，需要输血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和爸妈的血型不匹配。爸妈没办法才告诉我这件事，他们说我亲爸是谁他们也不知道，当年是我生母把我抱给他们的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真是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，消沉了好一阵子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一个问题，我亲妈为什么不要我？ 他当年没有跟你父母说什么吗？ 当时我亲妈也没跟他们说具体的理由，只说孩子他一个人抚养不了了。后来他们还给我拿出了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我的胎发和一张纸条。纸条是我亲妈写的，上面是她的名字和地址。我这才知道我的小名小丽也是她给我起的。我爸妈说他们能看出当年我亲妈很舍不得我，所以才会留下姓名和地址。我心想，舍不得我干嘛不养我呀？就是因为没钱吗？要是真养不了我，为什么又要生我呀？难道我是个私生子？ 把我送人了，还假惺惺的留下一个地址，是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去看他吗？我确实挺想看看他的，想当面看看他到底什么样，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想的。 抽屉里有钱，自己看着办吧。 我爸这句话基本就是默许我去找他了，所以我就利用暑假买了火车票去了我生母的老家。他家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，到了我才知道，因为旧城改建，那个地址早就不在了。我就在那些回迁楼里转了好几圈，见人就打听。后来总算从一个老回迁户嘴里打听到了他的消息。他说前阵子还在城南的建筑工地上碰到过我亲妈，说他在那边打工，看到我他还很惊讶，说没想到我真的找回来了。 也就是说他也知道你生母把你送人的事？ 是啊，他还说周围的老住户都知道。我就更觉得讽刺了，这么丢人的事儿，他怎么好意思到处说呀。所以我就去了城南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工地。远远的我就听到了一个女人浪荡的笑声，我看到一群男人围着那个女人，跟她说着好多下流的话，甚至有的还对她动手动脚的。可那个女人也不生气，就傻呵呵地冲着他们笑。那些男人都管她叫金玲。 那就是你妈妈的名字？ 对，我当时觉得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，根本不想再去认她。可我刚往回没走两步，就听到一个男人在喊，傻金玲来追我呀。他抢了金玲的头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脑子一热就折了回去，上去就给了那男的一拳。可是他们人多，最后那些人倒是把我揍了一顿。 你没事吧？ 哼，倒是没断胳膊没断腿。被他们围起来的时候，我隐约看到金玲一直在外面看着我，直到他们揍完了他也没走。我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工地走，他就一直跟着我。你跟着我干嘛？ 小丽， 你放手。 你是小丽吧？啊， 你起来，放手。我说你放。 我知道你是小丽，你是回来找我的对不对？你要去哪儿？你跟我来，咱们回家，回家。 所谓的家，不过就是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宿舍。他那个房间要多脏乱有多脏乱，他可能也不好意思了，一进去就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床铺，然后整理出了一块自以为很干净的角落，指着那儿对我说： 坐，坐啊。 哦。 那个，你渴不渴啊？啊，我…… 你什么都别说了。咱俩这也算是见到了，心愿也算是了了吧。你也不用太内疚，我现在挺好的，我爸妈对我也很好。要不是因为意外，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他们亲生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就会当作没你这个人，好好生活的。我走了。 妈，对不起你。 对不起我？你是对不起我，见你之前我一直在想象你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但从来没想过你竟然这么水性杨花。我的亲爸到底是谁？我是不是根本就是个野种？ 小丽，小丽，小丽，小丽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。 你又被撞了？ 怎么可能那么倒霉啊？是金玲， 她没事吧？ 好在司机刹车及时，只是撞了他腿一下，大腿骨裂。我知道这事儿我有责任，所以只能留下来照顾他。出院后，我和他就住在那个工地宿舍里。他躺在床上，有事没事就冲我傻笑， 可我只觉得他就是我命里的扫把星。 也不用说的这么难听吧， 他真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当妈的样子。最气人的是，工地上的那些工人听说他受伤了，每天来看他的人就没断过，有送吃的的，还有给钱的，那些人也没什么钱，基本就是一百两百的给，可是几天下来竟然也收到了好几千。 这说明他人缘好吧？ 这话你自己都不信吧？那些男人来看他的时候也没忘了跟他闹，有的男人还直接上手掐他的脸，那可是赤裸裸的挑逗啊。每次有人跟他这么闹，我就狠狠地瞪他们，所以一时间工地上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说金玲身边来了个小情人，谁逗金玲他就打谁，慢慢的也就没人再来调戏他了。 你妈妈没跟工地的人说你们俩的关系吗？ 哼，他是没脸说吧。而且如果大家知道他们的大众情人当年扔掉的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也影响他在这些男人心中的形象，是吧？ 你这话 我就更不可能承认了。当时也有好多人跟我打听我和他的关系，我每次都会敷衍过去。哼，承认这个人是我妈，我这辈子都觉得恶心。 别这么说，我总觉得他有他的苦衷的。 谁没苦衷啊？我大老远跑过去本来就是想看一眼的，谁能想到会被他困在那个鬼地方。伺候他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讽刺几句，每次我讽刺他，他都会哭着跟我道歉。有时候他感觉我心情还好的话，也会跟我说说过去的事儿。他说他这么多年过得有多不容易，干过很多行当，刷过碗，当过清洁工，之所以来这个工地是因为提供住宿，所以他才来当干杂活的小工。但他一直不肯说我亲生父亲的事儿，所以我真的怀疑我的生父应该不是一个体面人。后来他拿出了一个折子，说这是他给我攒的20万块钱，本想等到我娶媳妇的时候去找我，现在我找来了，他可以亲手把钱交给我了。说实话，听到20万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确实吓了一跳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爸妈。这些年他们养我花了不少钱，而那次车祸肇事司机逃了，家里花了一大笔钱，我突然觉得报答他们的时候到了。所以第二天我买完早饭后放到桌子上没有吃。 小丽，你怎么不吃饭啊？ 吃不下。 有心事啊？哦，你快开学了吧？我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了？那要不这两天你收拾收拾回家吧。怎么了？ 我周围的同学都在申请国外的大学，我也想出国，可是家里没钱。这次出来看你已经是长这么大以来最奢侈的一次了。 嗨，这事儿啊，来拿着这折子啊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，妈呀给你攒了20万啊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 20万其实 不够。没事儿，妈这腿啊基本能走了，回头继续给你攒啊。啊， 我拿着那个折子心想，总算是可以减轻一点对爸妈的亏欠了。那天我看他下地走路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就跟他说我要回家准备开学了。他没阻止我，还反复跟我说让我别为钱的事担心。回家后我把那个折子给了我爸，我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他的一巴掌。 混账东西，我以为你是心里难受去寻亲了，没想到你就是为了这个。 她就是个贱女人，我不为这个为什么？她这么多年没养我，拿点钱不也是应该的吗？ 畜生，她可是你的亲妈。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，看着那张存折里最小的一笔存款是150块， 一小笔一小笔密密麻麻的。我也慢慢意识到他的生活得多拮据才能攒下这20万， 心里过意不去了吧？ 我只是觉得我家再不容易应该也没他那么困难，况且他好歹得给自己存点养老的钱不是？反正我也不会给他养老送终的。我也决定了，把折子给他送过去我就回来，这辈子谁也不欠谁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也不想让我爸生气。 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，按规矩我得送你杯鸡尾酒。 还有这么好的事呢？哎呀，不过时间可能有点不够了，我得赶紧去车站。 那这样，你回来的时候要是有空就到我这儿来坐坐，回头给你补上。 哎，得嘞。啊，啤酒钱得照付啊。 谢了。 还得谢谢你的毛巾呢。 别客气， 回见。 送走这位客人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或许他这次去还钱也是因为他想再见他的生母一次吧。不过我没想到，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竟然会是那种状态。 欢迎光临。哎，是你啊，刚回来啊。哎，快坐。钱还回去了 没有？ 他不收。我之前也猜到有这种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害死别人 啊。 我就是个讨债鬼吧，他真不该把我生下来。 到底怎么了？ 我去工地的时候看到他住的宿舍门前挂着白布。 你妈妈他 他走了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 他们说我走以后他就跟所有人宣布我是他儿子。他还跟他们说我要出国，他要给我攒学费，所以他就硬拖着那条还没好的腿下工地干活去了。你说怎么会那么巧？巧得就跟拍电视剧似的，怎么一块楼板偏偏就会落在他站的地方 啊？ 见我来了，好几个人都想过来揍我，后来被工头拦住了。他跟我说他们已经把他火化下葬了。后来当时跟我打过架的那个工人跟我长谈了一次，他说， 小兄弟，你妈是个好女人，她一个人跑来工地干活不容易，心肠又好，平时啊会帮大家缝缝补补的，我们都觉得她是个苦命的人，怕她孤单，所以没事啊就喜欢跟她逗着玩。我们乡下人说不出多好听的话，有些事儿你别误会。 他还跟我说我的亲爸在和他结婚的前一夜喝多了酒猝死了，婆家人嫌弃他，说他是扫把星，可他当时已经怀了我，他太爱那男人，所以还是把我生了下来，结果娘家人嫌丢人也不要他了，他没能力养活我。正好听到在这边打工的老乡说我爸妈一直想收养一个孩子，他就坐火车亲自把我送到了我爸妈面前。和他们聊过之后觉得我爸妈面善，家里条件也比他强多了，更何况还是城里人，所以就把我留下了。他还特地留下了那个小盒子，因为他相信我会去找他。我干嘛要去找他？我干嘛要说那种话？后来 来又过了几天，工头带我去找了开发商，说为我争到了他们那边建筑工人有史以来最高的赔偿，20万。真讽刺，怎么跟做梦似的，这个跟我相处还不到两个星期的人竟然用命给了我40万，而且让我连还他的机会都没有。他干嘛要生我？生下一个连妈都不想叫一声的讨债鬼，他这辈子真是白活了。 上次说要送你杯鸡尾酒的，你稍等。调成的，名字叫做守护者。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你妈妈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应该就是生下了你。她或许没钱没文化，但她这辈子唯一的奔头就是用自己攒的钱守护她的儿子。 所以我才说他这辈子太不值了，为了我这么一个看都不想多看他一眼的人。 然而你却是他活下去的全部动力和希望，你的一切反应他应该都是理解的，我相信他也没有在意过，因为只要你好好活着，他就可以自豪地跟别人说是一个母亲。所以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也可以这么自豪地看着你好吗？ 本故事改编制作程涵，演播郭浩然、马成、王晨光、晨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。大家好，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晨光。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，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，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，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，我们欢迎您的投稿。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，可以虚构一些细节，字数在4000至10000字，记叙文体，文笔无需华丽，只求通顺质朴。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，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。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。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。投稿邮箱1653-41423@qq.com 1653-41423@qq.com。有故事，我有酒，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。